咁啊，煮十方便天，咁啊，既然咧就分为十波啦，咁啊，但系嗰啲经文咧就好长啦，咁啊，十波嘅经文每一波咧都有佢呢个重要嘅理论，咁啊，所以我就未曾入门之前，我就将呢个十波嘅大意咧，咁啊略为咧就提一提，咁啊，大家咧呢个心里边咧得到一种一个概念。嗱，咁啊，第一波啊，指呢个见性，属于能见啊，乃系个心法，绝对就唔系呢个浮实肉眼咧为能见。咁啊，佢所见嘅景啊，就有明暗不同，但系能见之性咧就冇两样啊，见明系呢个见性，见暗亦系呢个见性。咁啊，明与暗个境界系有生有灭，所谓明强之时，一定系冇暗啦。如果暗强之时啊，就冇咗光明。咁啊，明暗之境系互相凌夺生灭，但系能见之性啊，系不景不生不灭。所以此一番咧，就对呢个明暗嘅生灭境啊。就显呢个不生灭无动嘅见性，咁啊属于方便显。咁啊第二科佛咧就以呢个手指开佛道理，咁啊显啊呢个能见之性咧就无开合。咁佛先将五个手指向内屈埋，咁啊叫做合啦。咁然后再将呢五个手指伸直，咁啊叫做开啦。佛的手指有开便有合，所谓能屈就能伸直，但是能见手指开合这个见性就没有这个开合之相。那又佛从这个手掌放宝光，那么一时就飞向阿难的头边的左边，一时就飞向这个阿难的头的右边，那么阿难就随着佛光飞去左右啊，佢就回首左右扮望。咁啊头系有呢个左右摇动，但系能见之性呢，不即而不动啊，既无左亦都无右。咁啊亦系对呢个生灭境显呢个不生灭嘅见性，仍然咧系属于呢个方便显。咁第三科咧，就显示呢个心同埋呢个见性咧系唔同，就说明呢个心啊就有从无，呢个见咧就无呢个老少啊。咁啊，文中就系波斯王自述，佢话二十年佢就老于十岁啊，佢三十之年咧，咁又比二十岁嗰阵时就衰老咗好多啊。各位直到今年六十有二啊，咁啊睇翻五十岁嗰阵时咧，咁啊五十岁当年就宛然系强壮啦。咁啊佢转变嘅程度就唔单系在于呢个年月日时咁啊转变啊，实在年年之间系刹那不停。但系能见之性啊，系始终如一，从出母胎直至舍受。乃至从今生至到来世，尽未来世啊，此个见性从来未有改变啊，所谓永久恒存，系不生不灭，咁就系以呢个生灭之身嚟到显出呢个不生灭嘅见性啊，咁啊仍然咧属于方便显嗱，咁啊前个三分啊。都是属于方便显啊，咁啊点样叫做方便显呢？因为所显呢就属于依他起性，咁啊佛咧是欲令阿难及诸大众啊悟到呢个依他系幻有，就从呢个依他幻有进入呢个圆净实性。咁啊第四科咧就显示万法不离见性啊。即是万法不离一心，佛设八种心王，五十一个心所，二十四个不相应行，以及根身气界 內我所有啊，都係妙明真心中所現之物。咁啊，萬法雖多，就不離自心啊。此佛心體咧，就係不動如如之見性。咁啊，此一科屬於徹底顯示。咁啊，第五科就係對呢個明暗色空通得清楚，八種可幻之境啊，就係顯現呢個能見八種境嗰個見性咧，係無有可幻嘅。嗱，點解咧？例如光明係從呢個白日而來啊，咁呢個温暗咧就從呢個黑夜而有，咁啊呢個開通闊達咧就係由呢個門户打開。如果呢個閉塞唔通嘅，就因為呢種牆嘅阻隔啊，咁啊圓景就因為呢個分別而起啊。幻虚咧，就因空而有；嗰啲温故之气啊，系由呢个温尘而生；呢、这个清明咧，就系由于呢个天晴啊。咁啊，八种景都有佢个来处，咁啊，当然亦有所归还，有其所去啊。就好似呢个客人，佢嚟訪問嗰陣時，咁啊所有事情都商量好啦，或者偈就傾完啦，咁啊呢個人客就當然咧就會辭歸啊，佢就唔會住響呢個主人之家，咁啊説明呢個客人就唔係常住。但係能見八種景嗰個見性啊，始終一都無有所謂。好似个皮主一样，咁因为佢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啊。佢境来之时，佢就照境；咁啊，境去之时，佢唔会随呢个境所还啊。显示能见八种境，呢、这个见性系不生灭，无可还。咁啊，亦系属于对妄显身，仍然系方便显。咁第六科就显现性周遍一切物，所谓上天就下地，中间所有万象森罗都能够遍览无遗。但系能见之性啊，因为系心法啊，所以能见之性就非是物，系冇法子咧将佢拈出来啊，只尘于人。咁啊，说明呢个心法无形嘅见性，只能够领悟，才能体会啊。咁啊，仍然属于咧对呢个有相嘅景物，显呢个无相嘅真心；对呢个有形嘅万象啊，显呢个无形嘅见性。咁啊，仍然属于方便显。咁啊，第七科就显呢个见性。遍一切时，遍一切处，但系于呢个一切时处之中啊，就指不出何者叫做是见，何者叫做非见，因为见性系妙体直灭，不落是非，但系因为佢有随缘之用啊，所以正当佢随缘之时，咁啊见性就运用万有。遍于一切时，遍于一切处啊！咁你就不能说有呢个非是见而，但系见性正在随缘之时，佢个本体系不生灭，本体未有变啊，系永脱根尘，不以万法为侣。咁你就不能说有嘅是见而。咁啊，顯示見與見緣就並所想象啊，對緣是菩提念證明體，咁啊，雲何於中有是非是呢？咁啊，呢一科就屬於徹底顯示見性不生滅。咁啊，第八科嘅文咧就分成兩段，咁啊，前嗰一段就係約呢個外道嘅自然。同埋呢個世世嘅因緣相對簡便， 顯示性咧唔係因緣，就唔係自然。點解咧？因為見性有隨緣之用。嗱，咁啊，既然佢有隨緣之用啦，咁就唔係惡道所執嘅自然。但系见性正在随缘之时，见性嘅本体不变，咁就唔系呢个世谛嘅因缘，因缘自然，都皆是戏论啦。见性咧冇如是戏论之过。咁啊，第二段文初初用一个非字啊，咁啊彰显因缘自然，为因缘自然俱非。咁就破呢个外道凡夫嘅情执，但不妨呢个制着空者执空为究竟啊，所以作用一个非字，唔单话彰显因缘自然啦，连非因缘非自然个非字呢，亦都要飞去，咁就破尽呢个二乘嘅情执。咁又或者有执相非为究竟。所以佛再用一个无字啊，彰显非而同非非，就不但非因缘非自然要无啊，而非非因缘非非自然亦要无，咁就破尽呢个权教菩萨嘅情执。咁啊，或者有一类，佢闻到非而非非皆无咧，咁啊佢有执着啊，是而非是，以为对啊。所以佛再说一个无字，就以显列字亦都无，说非是啊，亦系俗气论。咁就连十教菩萨嗰种执着啊，亦都破尽无为。咁啊，到此啊，我哋呢个见性啊，就真系清清净净啊，离四句绝百非。妄情尽破，大用全章。所谓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啦。此个经过了明嘅见性啊，当下即现。所以第八番前段属于对境显心，乃系方便显；后段显见性离过别非啦，就属呢个次底显啦。咁啊，第九课。就显呢个见性啊，系无能就无所，系究竟咧彻底真见。咁啊，以此嘅真见啊，要于有能有所对待呢个妄见之时，咁啊呢个真见就系绝代嘅清净嘅，就唔系为有能有所呢个妄见可比。咁而且呢个绝代嘅真见啊，系离于呢个妄见，唔系呢个妄见啊有能有所个妄见咧所能及得到呢个绝代嘅真见。咁啊呢个离能离所呢个见性啊，就系纯真无妄，系非境非心，是非相忘，咁啊仍然属于彻底显啦。咁啊，最后第十科，咁啊破尽阿难嘅和合嘅因缘，以共不和合嘅自然，其余嘅执相啊，直显见性，法语如是，非从外得。因为要破妄，先至显真啊，咁啊属于方便显。嗱，所以呢个十番显现中呢十科经文。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五、第六、第十，咁啊一共咧就系有六段经文，都系属于呢个方便显。咁啊第四、第七同埋第九咧，此三番啊就属于彻底显，但系第八番咧，咁啊前段就方便显，后边系彻底显。咁啊始终有个问题。咁啊，佛啊，既然用十番咁长嘅经文啊，显示呢个见性就系真如妙性啦，咁又何必要分开啊？有所谓方便显，以共呢个彻底显咧，只就完全因为阿难不悟啊， 与个末世众生的根性浅深不同，所有方所以就有啊这个方便开示同埋呢彻底开示两种。因为我哋啲众生啊，这个不生灭嘅见性，久堕妄中，起呢个片计执着，所以佛先就要方便开示啊。所谓大妄显真，令佢知得呢个依他所起嘅见性，已经系不生不灭啦。咁啊，等到机情成熟，佛再为佢呢彻底显示。令之遍计本空，依他就还有啊，入圆成实性，就不竟圆满菩提。咁啊，既方便显之后就彻底显，咁何以彻底显之后又再知呢个方便显呢？咁啊，亦都系因当机未悟，仍执着呢个因缘自然和合不和合，所以在彻底显之后。咁啊，形思方便啊，咁啊就说明此个科经文，即系十方便见，初系方便，跟住啲彻底，然后彻底显之后又有方便显，佛如此个苦心说法，系纯粹啊，都系为多机，为法会嘅大众，以共为我哋末世嗰啲苦恼众生啊。嚟到委曲周详开示，咁啊亦都系显示佛啊，咁啊度众生嗰种嘅大慈悲。咁啊有个修行者，咁啊佢修学佛法，咁啊当然最大嘅目的啊，就系想了生脱死而成佛道啦。咁啊如果你想学佛法，你想修行了生死成佛道。咁点样去修呢？所以首先就要明白啊，呢、这个二种根本系好重要嘅，即系生死根本，以及涅槃根本。咁如果你明白呢个生死根本系妄想心，只个妄想心咧体性空寂，咁你从此唔执呢个妄想心为真实啊，咁呢个生死是可以了断。如果你明白这个见性是不生不灭，是涅槃根本，你依之而修，那就是菩提可成。所以修行者若不明白义本，生死就决定不能了，无上菩提就决定不能成。所以经中说，他说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，乃是别成声闻缘觉。他说诸天魔王及魔眷属啊，皆由不知佢二种根本错乱收集，佢犹如煮沙，佢欲成家赞啊，众经尘劫就终不能得。咁啊，又话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就正正明体啊。咁用诸妄想，此想不真，就固有轮转。咁不知常住真心，咁就迷咗呢个涅槃根本啊。若是话佢用诸妄想咧，就迷咗呢个生死根本。咁啊，义本不明，你想离苦得乐，就肯定无有是处。所以凡系佛所说。乃至整部《大藏经》，千经万论啊，佢内容所讲嘅都不离破妄显真呢四个字。嗱，本地七番破妄，咁就破妄啦。咁啊，七番破妄就系破尽呢个生死根本啊。咁啊，十番显见就系显真啦。咁就显呢个涅槃根本，所以就七番破妄之后，咁啊随即跟住就有十番显见啊，咁啊亦都说明整部大藏经里边所说都系破妄啊， 隨即就顯真。咁啊，破網既然是破呢個生死根本，咁啊顯真就係顯示呢個涅槃根本啦。就主要當機安危，以及法會大眾，以及呢個末世嘅行跡，就係、是、不論你讀任何一部經，以共研究任何一部論啊，同埋即使係戒律裏邊所講啊，都係唔能夠離得開破妄顯真呢四個字。不過以本經咧所談啊，係最為明顯。七番破妄就破盡生死根本啦，十番顯見就係顯示呢個涅槃根本啊。咁啊，明白二本修行，咁就保證啦，生死可了啊，菩提就得以成就。咁啊，十番辨见，既然有佛光啦，咪现在我哋刚才所念嗰一段经文，就系属于第一科，名为佢哋直指见证，系是心非眼。咁啊，此一科里边咧。所謂直指見證是心非眼啊，就有兩種嘅意思。第一種安啊，執呢個見係屬於眼見，心只能知，非是眼能見。所以佛咧就在此中直接顯示見證是心，唔係眼，係見證能見，唔係呢個眼咧。是能见啊，直接破其以眼为能见那种的妄执。那么第二直显见性是心啊，那么此心就不是上文所出翻妄计的妄想心，就是阿难所请的所谓妙明真心啊，亦即是阿难及诸大众向来所迷的即常心性啊，咁啊亦即是法，咁啊所许嘅妙明物性正明心得清净眼，咁啊若以此心眼而修，咁就名为佢就涅槃根本啦，名为佢哋以不生灭为本修因啦。咁啊此个大科咧就分为两科，初一科佢哋以权嘅利见定其常情。第二科咧系引例破执，系直显见性。咁啊，现在第一科系以权嘅例见定其常情，就系话佛个光明权嚟到例啊呢个见性。所谓定其常情咧，平常嗰啲苦恼众生咧，佢就认为有手就有权，冇手咧。就冇呢个拳头，就以例有眼就有见，冇眼就一定系冇见。咁啊，其实呢，冇手的确系冇咗呢个拳头，但系冇眼啊，绝对唔系话冇见啊。我哋如果啊盲咗对眼啊，咁啊或者你视盲对眼咧，你眼前所见系乜啊？咁啊都系黑麻麻啦。咁啊，既然你视埋对眼啦，或者盲嗰对眼睇唔到其他事物，但系你所见都系暗相。如果人哋问你，你家见到乜啊？我见到黑麻麻。你既然讲出嚟见到黑麻麻，咁啊都系叫做见啦。咁啊，所以无手就的确系冇权，但系冇眼就绝对冇见啊。因冇眼咧，就绝对唔系话冇见啊，就系、是、说明咧，佢见到个暗相之时，咁啊，佢都系叫做见暗，咁啊，正显呢个见性咧，所谓自心就非眼。咁阿难嘅语先答我见光明权，只就按阿难所答，因为上文啊佛举起啲金色臂。屈五轮子就同阿难讲啦，就话阿难，你如今见否？ 咁啊，柯南嘅言见啊，咪发问你如何所见啦、啊？咁啊，柯南言，佢话我见如来举臂屈指为光明拳，所以始终咧，佛啊同柯南讲，咁你预先答我啊，系见到呢个光明拳。咁啊，通常人嘅执着就以有手就有拳，无手就无拳。以嚟有眼有见啊，冇眼就无见。所以佛地以光明权而例比嘅见性啊，说明无手真系冇权，但系若是无眼咧，绝对就唔系冇见啊。咁啊，显示见性属于心法能见啊，唔系属于呢个浮尘肉眼能见。咁啊，假如冇眼真系冇见。咁你问下呢个盲眼嘅人，你见到乜啊？佢哋一定答复你：我所见全是黑暗啊！咁啊，既然见暗，都仍然系叫做见啦。咁啊，假如能见，决定系属于眼。但系我哋如果一个有眼嘅人啊，你将佢关在呢间黑妈妈个屋里边，一啲光明。都冇嘅，佢亦唔能够见物喎。咁啊，故知咧能见者不在眼，而是呢个心法呢个见性。佢话此权光明就因何所有啊？就温何成权就欲将谁见？咁啊，始终啊就有三问。第一问此权光明是因何所有，就是问这个权光明的来由。第二就是问云何成权，就是问如何成为一个权。第三就是问汝将谁见，就是问以何为见。那么这个三问中前二问属于客，后一问呢先就是个主人，主要就是问呢汝将谁见，因为上文柯南曾经答佛，他由目观见的如来殊胜的三十以上，那么再答说心之非眼是唯见非而，再答说我与大众同将眼见啊，这些完全都是将妄作真，是应察为止。所以始终佛就再问他，你已将谁见啊？那么佛若想柯南在此一问之中，那么回光返照，悟到这个本有的见性，就是叫做清净道眼，乃是直心性。绝对就不是这个浮尘肉眼为能见，所以此个汝将谁见啊，那么即是这个宗门下参究啊，所谓能见者是谁，那么念佛者又是谁呢？那么可惜柯南始终都不悟啊。那么古德讲他说汝将谁见这一句经文呢，就是说正当你见权之时，所谓真妄二心都同时显现了。点解呢？若是说当你见权之时，你不落分别啊，所谓现量体证，就好似乜呢？好似呢个镜啊，佢冇呢个分别心嘅。佢虽然系照到一切物啊，但系镜本身咧就不落分别，冇分别心嘅。咁就譬如我哋呢个见性啊，如果照境之时你不落于分别啊，咁呢个就正式啦，系真心。咁若是话你追穷沉浊啊，呢个光，咁啊点解会有咧？啊，咁啊呢个佛手连一个拳啊，咁佢点样成为一个拳咧？咁你如果分析啊，呢、这个就属于妄想心啦。所以古德话：汝将谁见啊？ 呢一句经文呢，就是真妄二心啊，同时不显现。你若是迷时，咁啊诸多个分析啊，咁就属于呢个生死根本啊，纯粹系妄想心啊。若是你只当健全之时，你只系了了而见啊，不落不变。咁啊呢个就系真心，呢个就系涅槃根本啊。所以始终佛啊，再来此一问，佢话安啊，你如将纯见啊，咁啊就系欲想安啊，在呢个真妄之中啊，来一个分明。若是佢真系能够啊，不落分别，咁的而且确就系涅槃根本啊。咁啊，从此就可以了生死，就可以成佛道。佢话阿难言，佢由佛传喺地现浮坛金，就黑而宝山清净所生，就故有光明。此就系答佛初问啊，咪此权光明系因何所有？咁啊，所以阿难就话咧，系由佛传体啊，现浮坛金。黑而宝山就清净所生，咁就故有光明。咁啊，现浮坛，咁啊，译名佢哋现浮提啊，中国话佢哋圣金，乃系一棵果树个名。咁啊，指一种果树喺呢个须弥山嘅南边。咁啊，呢棵树身咧好大嘅，咁啊有七由旬咁大。咁啊，佢啲枝分布咧，就是、有五十由旬啊，若是论佢个高度咧，就是、有八由旬。咁啊，嗰啲枝叶花果咧都系黄金色嘅。咁啊，嗰啲果成熟啦，咁啊裂开咧，咁啊嗰啲果汁流入呢个河里边咧，嗰啲河嗰啲沙都要俾佢啲金色嘅汁咧染到变成咧系金色，而且嗰啲色水嘅成分啊，仲比我哋人间嗰啲金咧，仲要殊胜啊！所以叫做圣金。咁啊，呢种果啊，大如巴豆。如果初果人食之，就能证二果啊；若是仙人食之，就能得五通。假如嗰啲天人食咗咧，就能够增加呢个天福嘅。咁啊，黑而宝山咧，黑嘢就系金色而大颗。宝山呢就不是这个人间啊所谓沙石所成，而这个山呢是用种种宝而成的，那就名为它的宝山。那么清净所生呢，那么属于三十以上，不是欲爱所生，是从这个种种功德生，那么清净所生呢。那么既然佛身是清净所生了，所以得到全体啊，都是如同这个现浮坛紫金之色。那么既然全体都是现浮坛金色啊，那么佛这个手和屈埋的只成为一个拳，当然也都是现浮坛金之色呢。那么又因为啊，那么佛全体都是如同这个现浮坛金色，所以就有这个光明。他说我实就眼观，那么此一句叫做超答佛的第三问，所谓汝将谁见。那么佛问汝将谁见，按经文的次序是排在第三问，那么现在佛呢就第二问来答复，那么叫做超答，就是说你问我将谁见呢，咁我阿难呢就实实在在用呢个眼观，眼观就即系眼见啦。咁就说明阿难啊，即使闻佛啊咁多个开示，咁仍然呢都系执呢个眼啊系为能见，佢就唔知得呢个见色，是心非眼啊，当然亦都不知。所以涅槃根本，所用的呢 就是这个生死根本啦。不五论就指端，就屈压自人，就固有权相啊，是属于最踏实的第二问，所谓云何成权。咁啊，佛问云何成权，就在第二问啊，现在咧系在第三嚟到问，所以佢就追答，就系、是、佛，你问我啊，云何成权呢？所以我家安南话，佢话五轮指端就屈厄自人，就固有权相啦，就系、是、佛将呢个轮子，咁啊将佢屈起嚟，揸埋嚟啦。咁啊，成个拳头之上来啦，个佛告阿难：，个我今不实言告语啊，个诸有智者就要以譬喻而得开悟。咁啊，佛呢就系、是、无上法王。咁啊，佛一向都系真语实语，如语者不狂语者。咁啊，凡有所说都系真实，所以佛告阿难啊，我如今呢系用呢个实言啊，系实实在在同你讲嘅。咁但系始终咧就有个问题啦。如果话照呢个文字嘅表面讲啊，若说今日先至实言告语啊，咁岂不是反过嚟往昔佛所说啊？种种个开示，难道虚妄吗？咁啊，当然绝对唔系。其实佛呢一向所说都系真实啊。佛亦都已经多番开示。眼不能见，能见者是个见性，是个心法。可惜阿难执迷不悟，咁就变质教成浪之啊，即言同虚法。所以现今佛啊，就再同阿难讲：我现在实实在在啊，咁啊再同你阿难讲嘅。佛嘅意思就系话，一定要令阿难悟得啊。这个见证是心非眼，但恐逢阿难仍然不能即刻承当亲自见取，所以先先呢就用个譬喻跟他说，我说诸有智者要譬喻即而得开悟，始终个诸有智者呢，我就可以说三根之中属于这个中等人，即是中根之人，就以譬喻呢可以令他开悟。所以话花经的譬喻品里面讲，他说诸有智者就以譬喻得解。那么若是说上根利智的人，所谓一问就千悟，真不需要譬喻了。那么若是说这个下智之人呢，就比较呢很笨，你即使用譬喻好似点极都唔明嗰种人呢，你即使用譬喻佢亦都唔容易了解。所以唯有嗰种中等人呢，佢既非上智嘅聪明啊，咁亦非下智咁愚痴啊，咁笨啊，咁呢种人呢，佢比较明白事理。咁每每呢在呢个譬喻之中啊，他就可以得到解啊，所以这个诸有智者呢，就是指这个中等啊，所谓中根性之人而说的，咁就要以譬喻，就而得开悟啊。但系文中所讲的呢，就唔系譬喻喎，那是比例。嗱，咁啊，譬喻呢，本来就属于十二部经之一，咁啊，十二部经呢。就不是说好像《楞严经》一部，《法华经》一部，这样就藏经里面何止千万部经呢？那么这个十二部呢，就是说藏经里面呢，经典就千千万万部，万万卷，但是道理呢亦都各不同。但是我们将它啊，如果总括来讲呢，就一共呢有十二种的道理就可以包括了。咁其中呢有一种嘅就譬喻，就係藏经里面有好多时候用譬喻呢嚟啲显示佛法嘅，就因为佛法嘅道理好深奥啊，有真係讲极都唔容易明嘅，咁所以用呢个譬喻呢、這个显典嘅道理嚟到譬喻 呢个佛法甚深嘅道理，咁啊令到呢个佛法甚深难懂嘅道理咧，都变成好似呢个譬喻之中啊咁容易领悟。所以十二部经里边譬喻咧，亦系好重要一个部分。咁啊就话要以譬喻得开悟，文里边所讲就属于比例嘅，就唔系属于个譬喻。就是为有手就是有权，咁就无手咧就无权，就是比例咧有眼就有见啊，无眼咧就无见，咁所以属于比例就唔系属于譬喻。咁啊开悟者咧，咁上文实有八番啊，破妄想唔系真心，咁啊阿难仍然系未悟啊。咁啊，佛开示嘅二种根本，同埋万法唯心，咁啊，阿难仲未悟啊。佛又开示嘅见性是心而非眼见啊，但阿难呢，唔单未悟啊，佢仲坚执见是其眼，所以佛咧就以此例比，说明有手就有权。无手呢就的确是无权，就是以例有眼有见啊，但是无眼呢仍然是有见啊，绝对不是无眼呢就无见，那就说明呢见明见暗都是那一个见，明暗之境有力量断就有生灭，但是能见之性呢就不生灭啊！若是阿难能够在呢个比例之中啊，透彻明白，知得有眼有见啊，无眼都亦复有见啊，了解呢个见性系心法无形，系不生灭，不能够如是了悟咧，都仍然不失。唯一位咧系惹，咁啊，但系可惜啊，阿难向下所答咧，另外一回事啦。佢话阿难，佢话譬如我权，就若无我手，咁就不成我权；若无语眼咧，就不成语见。此就佛咧就先问阿难，因为前问阿难啊。所谓以目观见，如来性相，咁又话见是其眼，心知就非眼，唯见非而。佛又问汝将谁见啊？阿难答：我与大众同将眼见啊！咁啊，如是都系有眼有见，就无眼就无见啊！以例有手就有权，无手就无权一样。所以佛为以语眼根就例我权利啊，其而困否？就是说你以有眼有见，无眼无见那种的道理啊，来到比例有手就有权，无手就无权，这种道理啊，是不是很平均很适合呢？此就佛呢正问阿难，那么阿难就答了，个唯言世尊啊，既无我眼，就不成我见；我眼根，例如来全不是而相类啊。此就阿难在答问中，为有眼则成我见，无眼就不成我见啊。就是、如同有手就有权，无手咧就无权。所以呢个眼例呢个如来权啊，所谓若是若离。都色界相类，此就正式以权就例见，定其常情，亦是平常众生的谬见啊！佢不知道无手系的确无权，但系无眼呢，绝对系不是无见啊！咁啊，以语眼根例如来权，是而都皆不能相类啦。咁啊，向下咧文长，咁啊，附于咧就明一。